撞死刘琦的肇事司机找到了，他说自己是酒驾，没看见前方的路况。那辆车经过调查，车主叫做邓炳，是暴风投资的一家俱乐部的公关经理。 郭林端枪的手刚好挡住了自己的视线，所以说这番话的时候，他看不见乔家，乔家也几乎看不见他。对于郭林来说，不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他甚至问不出接下来的那句话。 刘宇的死，你知情多少？ 乔家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面对郭林的枪口。当初黑二对乔简下手的时候，他抢过郭林的枪，那个时候是他用枪指着郭林。从两个人被迫站在一条线上，这还是头一次他要面对郭林的枪。周围扩散的全都是硝石的味道，淡淡的有一种火药的糊味，很呛人。乔家皱着眉，努力把注意力从眼前黑洞洞的枪口移开，然后艰涩地开口： 我不知道。 他的声音很轻，轻到不太确信戴着耳罩的郭林是否能够听到。对于乔家的回答，郭林采取的是沉默，他不动也不移开枪，只是握着枪的手一直在发抖，最初是轻颤，渐渐地变成了可见的抖动。他开枪太久，手臂本来就有些麻木了，但是之所以会发抖，却并不是因为肌肉的酸痛，而是因为情绪。固执地非要听到自己最不想听到的答案，郭林只是重复地发问： 刘宇的死，你到底知情多少？ 这次他的语气重了，急迫地夹杂着寻求解脱一样的悲痛。然而乔家的回答还是一样： 我不知道。 也不知道这是在说服郭林，还是在说服自己。郭林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这次他把枪往下移了移，乔家终于看见了他的表情。不出意外的，眼前这个男人一身的狼狈，写满疲惫的脸上，无论是胡渣、眼袋还是倦容，都清晰地表明着他这几天过得有多糟，也彰显着他压抑着怎样的暴怒。甚至乔家脑中有一个想法一闪而过，可能郭林今天真的会对他开枪。但是郭林并没有，他在听到乔家第二遍回答之后，把枪移了回去，对着枪靶又是一阵毫无技巧可言的射击。手枪这么用是会过度发热的，郭林现在姿势不对，情绪不对，又是一下打完，他再没力气握稳枪，只能重重地把枪按在枪台上，用力之大甚至超过了他刚才开枪的枪响。乔家就在不远处站着，看着郭林如同被打开了开关的机器一样，开始不停地将手中的枪砸向枪台，并且一下比一下急，一下比一下狠，砸到最后连枪台都在晃。而这一下一下也好像砸在乔家脸上和心上一样，到最后逼得他几乎喘不过来气。所以乔家后来直接冲上去，一把拉开郭林： 有火器你就直接发，不要搞这些没用的。 他知道郭林真正要打的人其实是他，他奉陪就是了。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郭林脑中本就所剩无几的理智和神经也彻底宣告了崩溃。他一把把乔家摔到一边，用刚才拿枪的那只手掐紧了乔家的脖子。这么接近郭林，乔家才知道郭林其实浑身都在发抖，把太阳穴旁边的青筋迸现，牙根紧咬，眼底尽是猩红。乔家从来没有见过郭林这么癫狂的样子，哪怕是当初知道自己可能感染上致命的病毒，郭林都能够做到冷静自视。然而刘宇的死却将郭林几乎完全击垮了，因为没有理智可言，郭林的手劲儿也确实没有收敛。乔家能感觉肺里的空气被一点点地挤压出去，他开始呼吸困难，忍不住地挣扎，求生的本能让他最后忍无可忍地一膝盖顶在了郭林的肚子上。曾几何时，两人有过类似的交手，但是那时候无论心境和立场都远没有今天这么痛苦。 乔家抓着郭林的胳膊。 刘宇不是我撞死的，那群人是疯子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郭林，你相信我。 他说得很急切，甚至带着几分乞求。然而郭林只是很缓慢地抬起头，用几乎空洞的眼神瞪着他，喃喃自语地重复： 相信你。 以前乔家觉得等待是一件很难熬的事情，你不知道结果，心中总是残存一丝侥幸。所谓伸头一刀缩头一刀，等尘埃落地的那一刻，接受其实并不是太难。然而从刘宇死到现在，乔家两天的忐忑不安在此时全部兑现成为了现实。他却觉得自己心头所压抑的那块重石依然压在那里，并且越来越重。 李岩他们动手的时候，我人被李岩盯着，我事先什么都不知道。顾林，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这样。 他承认刘宇会被李岩盯上多少跟他有点关系，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说刘宇是他害死的。乔家抓着郭林的胳膊， 这件事我控制不了。 在这场兵和贼的对弈中，郭林和暴风是真正的对手，他不过是夹在其中努力生存的小卒子。不要说控制全局，他甚至连自己的死活都说不上话。刘宇的死对郭林是个打击，对他也是，只是他感觉到更多的是恐惧，一种不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结局的恐惧。郭林就这么看着乔家，他眼神很涣散，表情却带着无意识的暴力。刘宇的死对他来说太过突然，也太过沉重，而事关乔家这个认知更是将他逼到了无路可走的死路。他无法面对自己，也无法面对乔家，因为仅仅是一个假设，一个可能，都快要把他给逼疯了。事到如今，郭林宁愿如乔家所言，刘宇的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 刘宇的死不关你的事。 他喃喃自语的点头，就像自我催眠一样。 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把你的关系告诉他，我不该把他扯进这些事情当中，我也不该让他去查费雷的死。对，是。 刘宇压根就不是他们队上的人，暴风也好，费雷也好，这些事情原本跟刘宇是无关的，他惹不上这群心狠手辣的角色。如果不是为了乔家，不是为了郭林，他现在应该高高兴兴地准备做他的新郎，成家立业。刘宇不该死，该死的是他郭林呢。这才是让郭林这两天生不如死的原因，他最无法原谅的不是乔家，而是自己。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因他而起的。沈俊骂他骂的没错，他太过自以为是，总以为所有的事他都有能力应付，但其实他根本就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。如果跟乔家之间他尽早抽身，可能对很多事的判断他会更冷静，更客观一些。如果自己当初多考虑一点，他不会让刘宇掺和进来，或者他会选择将所有事都跟刘宇和耿伟说了，这样起码他们会有个心理准备。郭林这辈子没有过几次后悔的经验，但是从知道刘宇死讯的那一刻，他分分秒秒都活在后悔当中，悔不当初。他想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弥补的行为，甚至不知道接下来的路他要怎么往前走。孟哲的牺牲是自己选择的殉道，刘宇却纯粹是在为他的想当然买单。反手抓着乔家，郭林脸色铁青地哆嗦着嘴唇：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也没有办法面对你，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线人了，以后的路你自己好自为之。 这是今晚乔家见到郭林说的最清楚的一句话。 好像他之所以约自己、逼问自己、流露出如此的痛苦，都不过是为了这句分道扬镳。乔家内心还残存着的理智，对这个结果并不觉得意外，但是情绪上对这个结局的排斥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深。 你我都无愧这一身磊落，乱世烽火，生死如何抉择，天地间血色一